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和池小池做完远距离的交流，楼隐把目光重新投向新来的人群，挨个点了过去，想要清算自己该下多少的米。说不定一会儿还会有人来，应该把饭煮多一点。正想着，楼隐的目光落于人群中的某一点，神思不由一致。他发现了一件不算大的怪事，但那事情只发生在瞬息间，楼隐甚至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想要确认，那人却再也没有做出同样的事情。楼隐单手出了出太阳穴，想要接通和池小池的内线，可余光中瞥见池小池正念念有词，可能是正在和白安逸的影子说话，想想便放弃了。再观察一下吧，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告诉小池也不迟。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关注白安逸了。游戏外，白安逸和善双一样，被判定为拥有 C 级瞬移异能的异能者，这个等级不算高也不算低，卡在正当中，连卫十六的 B 级都不如，自然不会多注意他。唯一的特别之处，大概就是他持江宇表弟的身份了。游戏中，只有赵柔知道白安逸是持江宇的表弟，他不说，其他人也无从知晓，更不会来打扰他。因此，他拥有了好一段清闲时光，能在小池塘里舒舒服服地斜躺着剥菱角吃。楼隐没有猜错，这个时候他的确正在和影子说话。影子见他好久不说话，就主动和他搭话。 你现在又在想什么？ 鲶鱼为什么会有四条？ 他们都按照你的计划死了，你怎么还在想这么无聊的问题？ 你怎么会死？ 池小池正在翻看白安逸的记忆，停留在他发现白安逸尸身的一幕暂停下来。他望着白安逸的死亡画面，完善了自己的问题。 什么情况下一个异能者会能杀了你？ 白安逸也着实是个强人，闻言不仅面不改色，还认真思考了这个和他自己的生死密切相关的问题。 可能一，对方是白安逸。 你的意思是对方拥有拟态之类的异能吗？ 意思是不可能。我是他的一部分，我了解他的全部。你觉得有人能冒充他骗到我？ 那可能二呢？ 可能二啊，对方拥有压倒性的异能，能一瞬对我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势。 池小池很快对这个可能予以否决。 你的尸身是完整的，除了从背后贯穿心脏的致命伤外，几乎没有别的伤口。如果他拥有一秒击杀你的能力。 等等，致命伤在我的后背？ 是的。 那的确是很奇怪了，我一般很注意身后，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后背放空。再说林子里有小白子，我肯定会加倍小心。 池小池不说话了，远目望向楼隐的背影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白安逸的影子关注着池小池的一举一动，好奇至极。这是他遇见的第一个堪称复杂的人类。白安逸的影子承认自己对他产生了研究的兴趣，目前他打算研究的课题是池小池到底为什么要撒谎呢？池小池口口声声说他的计划绝对没问题， 绝对能把所有人救出去，绝对能保证白安逸的安全，也绝对能让池江宇以多异能者的身份受到研究机构的重点关照。这种言之凿凿的态度的确很能感染人，连影子都一度被他说服了。但细细一想，这计划分明是漏洞百出。别的不说，如果机构觉得知晓太多秘密的多异能者池江宇是个威胁，直接把他处理掉，池小池该怎么办呢？对于过分强大的人，人们一般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清静拉拢，要么彻底毁灭。池小池会是想不到这一点的人吗？但影子并没有再多问，作为一个研究者，他想试试看靠自己得出结论。于是在集中了各种情报后，影子开始在脑中默默推演着一个个可能性。然而当他把一个个可能性在纸上推演过去后，影子竟第一次产生了后脊冒寒气的错觉。应该不会吧？如果这一切真的是他谋划的结果的话，那他可能真的错怪池小池了。他根本不是自作聪明，也不是盲目自信，更不是拿白安逸的性命为池江宇的安全护航的恋爱脑。他是一只精明、冷酷又孤独的怪物。池小池可不管影子在想什么，他把一堆青嫩的菱角壳埋进土里，拍一拍身上的灰，正巧看到善双刚抱着捡来的柴火回来，立马出声招呼道：“ 那个。”那谁？ 我叫善双。 我哥让我通知你，把所有异能者的真实姓名和异能统计一下，他有用。 而就在一群人各司其职、各自忙碌时，应急处理部总算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命令。 经过组织和专家组的研究讨论，得出如下处理意见：直播和游戏照常进行，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中断和干扰。池江宇判定为 4S 级危险分子，没有研究价值。倘若他在吸收异能者时被围攻死亡，依循惯例，角逐出最后三名获胜者，留在机构工作。倘若他成功吸收所有异能者，正常中断直播，结算赌资后，不传送池江宇的意识体，将他在休眠舱内的身体推入焚化炉，进行物理毁坏。 收到这一通知，部长长长舒了一口气。还好，只要他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赌资，池江宇死不死和他就没有关系了。秘书接过即将下发到各处的通知，从头浏览一遍，发现了一个漏洞。 部长，这个报告里没有提及白安逸啊。 不是他提，部长几乎要忘记这个人了。 白安逸？他怎么了？ 部长，您也看到了，池江宇那么积极地要保护白安逸，可见他们两个感情不浅。就算池江宇真有能力杀掉其他异能者，最后也会留下白安逸。到时候如果要传送，白安逸这个人留还是不留？ 部长隐隐猜到了什么。 你想说什么？直接说吧。 秘书紧紧握住通知的 A4 纸边缘。 我的意思是，上面现在明显是不打算保池江宇了，但白安逸是池江宇的弟弟，他们两个是有血缘关系的，所以 部长明白了过来。 你是说白安逸说不定也拥有多异能者的潜能？ 是啊，而且他现在还是单异能者，能力很弱，我们就算不能研究池江宇，拿他来研究也不差呀。就算他体内未必有多异能的基因，他这样的 C 级异能也可以在小队里做一个观测者呀。如果跟着池江宇一起死，会不会太可惜了？ 两人这厢说的热闹，一个电话打了过来。部长接起，神情一肃，点头应了两声，叫了一声某先生，就静听吩咐。几秒钟后，他的神情变得微妙起来，连声应过事后，他割下听筒，从秘书手里拿过新发送来的通知，塞入了一旁的碎纸机。秘书讶然， 您这是…… 上峰研究组不同意销毁赤江鱼，激烈抗议。组织处下了决定后，研究组组长擅自向更高层反映了这个情况。科技部的电话打进来了，他们的意见是对赤江鱼的销毁暂缓执行。 那现在…… 部长搔了搔头皮，把手上沾到的碎纸屑掸净。 阎王打架，下跪遭殃，你我都不是能做决定的人，等上头把这件事掰扯清楚，我们再行动吧。 Thank you.